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三篇，落洞，第五集。江亮只觉声浪都碾在背后，哪敢有片刻耽误，跑得越发快了。速度可算他一大强项，不然昨天晚上也不可能追得上白水霄。再加上本来就已经接近后山，占了先机，他马不停蹄，也顾不上仔细变相，有道就上，有剑就跨，上山下坡，过岭过河，最终气力不济停下的时候，已然暮色四合。而林子里就更显昏暗，那个寨子，那些奇怪的人，还有那破人神经的声浪，早已不知甩到哪儿去了。到这个时候，江恋才觉得孟千姿重得要命。虽然他体重很轻，但背个昏睡的或者醉酒的远比背个清醒的要重啊，死人就更重了，要不然也不会有死沉这说法。江恋解开绳子，将孟千姿放下，自己也一屁股坐到地上。一日夜的奔波，粒米未尽，紧张时不觉得，一旦松懈，真是站都站不起来，腿肚子都在发颤。他喘着粗气，又吸了吸鼻子，缓过来之后，看了一眼身侧的孟千姿。 你倒是安逸。 不远处传来哗啦水声，是条山间小涧。江恋拖着步子过去蹲下，借着微弱的天光查看，涧水清澈流动不停，是活水，半浸在水里的石块壁上有青苔，能长常见植物，基本无毒。他举起一捧洗了把脸，又喝了两口，抹了下嘴，对着夜色泛起愁来。 我肯定是迷路了。 事实上，一夜追踪，他早已被白水霄的辗转再辗转搅得昏头转向，再加上刚才的那一通奔逃，彻底迷失。大晚上的困在茫茫深山，可绝不是什么让人开心的事儿。这儿比他进入湘西以来到过所有的地方都要更深更偏，只这喝几口水的功夫，就已经隐约听到不止一次的动物吼叫声，似狼似虎，又非狼非虎，因着未知更让人心头发怵。江恋走回孟千姿身边，拿手推了推她肩膀，不见醒。即便白水霄烧的那香再厉害，这一路颠簸发散，也该缓回几成了。如果还是神志不清，那就麻烦了，越拖越坏事。他得连夜想办法把孟千姿送出去求医才好。他把孟千姿抱到涧水边，伸手舀了点水往他脸上洒。这招是跟他干爷学的，干爷说山间的溪涧水是最透心凉，早年醉酒或者犯困都靠着水来解。孟千姿眉心皱了皱，但没醒，不过有反应就好。江恋决定试个更狠的，他把孟千姿的脸朝下摁进水里，然后松手，心内默念时间，预备着及时捞起来。好在孟千姿很快有动静了，先是肩膀微抽，然后两手全抓，再接着呛了水，大声咳嗽。江恋迟疑了一下，还是帮他拍了拍背。 你没事吧？ 孟千姿一边咳嗽着一边摇头，似是嫌清醒的不够，还把自己的整个头都浸进了水里。如此水上水下折腾了几回，才颓然坐定，低垂着头，湿漉漉的头发不断往下滴水，同时有气无力地朝江恋勾了勾食指。江恋担心他在白水霄那儿落下什么后遗症，凑近了去看孟千姿的面色。 你怎么样？ 话才一半，忽然注意到孟千姿脸颊微鼓，江恋心内一动，侧头就躲，到底慢了半分。孟千姿一口水直吐出来，从他右脸颊浮冲过去，直打耳际，然后势头用尽，一股脑挂进了脖梗，又分作几溜，或从他后背流至腰际，或从他肩前划过胸口到腹心，那叫一个冰凉酸爽。 江恋伸出手把右眼睫毛上挂着的水给抹了，然后抬起头来。此际月明，水边晃晃，潋滟如昼。孟千姿侧了头斜看他，唇边慢慢绽开一抹笑。他眉目本就明艳，皮肤经水一浸尤为剔透，唇形极分明，唇角边还挂了江颤玉坠的一滴水。江恋怔了一下，头一次觉得山鬼这词儿还真挺适合孟千姿，整个一暗夜出没的山间女鬼，极具诱惑但也危险，真是古代那些老实书生的绮梦噩梦。孟千姿伸出手指慢条斯理地抹掉唇角挂的那滴水， 吐歪了。 江恋笑了又笑，为了友谊他接着笑，泄了大半恶气，剩下一小半不吐不快。 孟小姐，我要是自私怕事完全可以不来救你，我忙到头来挨你一口水是不是有点冤啊？ 你只能来救我，别忘了是你拿刀架在我脖子上绑的我，你不来就坐实了是白水霄的同伙，山鬼的公敌。我一天没消息你就一天不得安生，只有我好端端的回去，而且是你救回去的，你才好洗脱嫌疑。别把自己标榜得多义气，谁都不是傻子。 江恋被孟千姿噎得说不出话来，他得承认自己确实有这心思，但昨晚情急之下去追车时还真没考虑这么多。 随便了，他爱怎么解读就怎么解读吧，反正这解读也没错。 江恋摊了一下手示意道，你厉害，你全对，我无话可说。 你已经恢复了没关系吧？你之前表现的挺奇怪的。 之前？ 孟千姿蹙起眉头，他想起来了，他刚入滇就被江恋给打晕了。山鬼炼抗药，低级别是尽量保持清醒，高级别的就叫入滇反。保持清醒是调动身体一切力量正面对抗，譬如他一个走神看见蚂蚁在墙壁上学大雁飞，然后马上反应过来，这叫保持清醒。但对手释放迷烟大多偷偷摸摸，绝不会当面提醒你注意了，要放药迷晕你了。所以误中迷烟之后如何破幻，如何能入癫反，比保持清醒更重要。原理说来也简单，比如好多成年人做梦，梦见自己回到了高考考场，交卷在即，满目空白，急得一头冷汗。但突然间福至心灵，会提醒自己，哎，我昨天不是还在上班吗？怎么会突然考试呢？这是个梦吧？于是长舒一口气，渐渐醒过来。一言以蔽之，就是入癫破幻的过程坚持的越久，破幻越多，入癫反的能耐也就越高。孟千姿的记录虽然不是最好，但最多坚持过112分钟，破46个，平均不到3分钟破一次，所以在他看来才初入癫算不上什么事儿。而白水霄忌讳山鬼的入癫反也是有道理的，你以为他已经着了道了，他却会突然清醒反击，所以才再三提醒金珠银珠，不到天黑不会真的见效，千万别被孟千姿给骗了。孟千姿伸手揉了揉后颈，目光复杂地看了江恋一眼。 这人手太快了，他若有耐心再等等，我也就返回来了。不过好在是出来了，虽不是孟静松救的，到底符合预期，也省了我的事。 他想站起来，这才觉得四肢发软，丹田一口气提不上来。看来这高香对人的机体是有影响的，后劲很绵，跟润物细雨似的，不算刚猛，但层层浸透。孟千姿拿手摁住空瘪的肚子，看了看周围，确信暂时安全。 没吃的吗？ 我也没吃，从昨晚到现在哪顾得上吃啊。 那你饿吗？ 怎么着，他有办法。饿啊。 既然你饿我也饿，大家都有需要，那干站着干嘛？你去弄点来啊。 江恋想反驳他两句，但也怪了，孟千姿说话看似张口就来，却颇有一套非常能自洽的歪理。让孟千姿这么一说，江恋也觉得 既然都饿，是该去找点吃的以尽快补充体力。看他这么奄奄无力的样子，好像是应该我去弄吃的。但你一个人在这儿？ 我当然不能一个人在这儿，万一白水霄那伙人追过来怎么办？你把我放上去，我在上头等你。 孟千姿仰起头看了看周遭，指向不远处一棵大树，那树有一两围粗，树冠极密，足可藏上一两个人。法子是不错，但这发号施令的语气让江恋有点不舒服。 你跟人说话不能用请字的吗？ 不用啊，我说一句话多的是人争着抢着办，我不用请。 孟千姿会用请，看心情看场合，也服管服教，看对方是谁，反正不会是江恋。江恋昨晚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，即便事出有因，孟千姿也实在对他生不出好感来，一说话就想带刺儿。江恋一时无语，孟千姿也不看他，自顾自拧头发上的水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： 嫌麻烦就算了，我就在这里坐着好了，生死有命无所谓。 江恋微合一下眼睛，又睁开，然后背对着孟千姿蹲下。 和孟千姿说话真需要先输几个数平复心情，不然会想呛他，而呛他又有违大计，不利于友情建设。我得爬树，你自己抱紧了。 这棵树不矮，再加上背上多了个人，江恋上的相当吃力，好在他搜寻寨子时曾顺了把刀防身，有刀做支叉能省不少劲儿，就是有点尴尬。这季节穿的都少，孟千姿身体贴在他背上，呼吸就浮在他颈侧，避都避不开。关系不近而身体亲近，有人也许觉得是艳福，江恋只感到窘迫，越避免去想越会想到，只能装着心无旁骛。孟千姿也很不自在，平日里他蹿高踩低的，哪里窝囊到需要人家去背呢？背负这种事本就身体相贴，江恋攀爬用力，身上热烫，肩背肌肉发达，难免碰蹭到自己。双方若有好感，肢体偶有接触叫暧昧情趣，若没好感，就是吃了死苍蝇般膈应。孟千姿窝了一肚子火，又自知这火没道理，不好发作。爬一棵树爬成了煎熬，还得各自装着无事。好在天已黑了，层层密密的树丫间就更黑，互相也看不清脸，那点尴尬就如同纸片在这黑里接过，窝了揉了气了不提。江恋把孟千姿扶坐上树丫，很快下树离开，偌大的林子里便只剩了孟千姿一个人。夜晚的山林难免可怖，没声响和有声响都会让人毛骨悚然，孟千姿却泰然处之，任何时候山鬼和山都是亲近的。孟千姿坐的位置偏高，脚底下是密叶层枝，即便有人站在树底下往上张望，也只会看到冠盖如伞，这树冠如巢，将孟千姿围裹中央。叶的气味、枝的气味，还有山石黑夜的气味，既熟悉又亲切，松弛和舒缓着孟千姿的神经。斋住设巢，早个千八百年，大多数山鬼都是这样，以树为巢，筑窝栖身的。孟千姿对这一带不熟，不准备冒险走夜路，更何况身体还没恢复呢，不如休息一晚，天亮之后再设法联系孟劲松。至于江恋，管他是不是可信，现在也只能靠他。江恋很快就回来了，黑灯瞎火的，林子的每一处看起来都差不多。他惦记着孟千姿的安全，只在周边晃荡了一下，不敢走太远。不过带回来的东西倒是不少，是拿外套扎了口袋兜回来的。绝大多数山水都可爱，是天赐的饭碗。一个倒扣从背上刮抹，一个长口向里头吊捞，要么说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呢。孟千姿拨开头顶的枝叶， 借着月光挑拣了一下，有野生猕猴桃、猴渣、五味子、山葡萄、带毛刺的栗子，以及乱七八糟的野泡浆果。虽然有几样已经干瘪不当季，但在此时此季称得上盛宴了。两人分坐两根树丫，对侧着身子，各拽外套两脚压在膝上，拽成桌子，就着这桌面各自剥食。那些残皮果壳扎地不好乱扔，会暴露行迹方位，于是也往桌面上头堆，准备着吃完拿外套裹起，就是个现成的垃圾袋。国人有饭桌文化，吃吃谈谈，交情就自吃饭谈话间萌发。恰如上菜的顺序，先是冷碟，客气生疏，再是热菜，舒心热络，最后觥筹交错，交情忠诚。既吃上了，不说些什么就少了点意思，似乎一张嘴光吃不叨叨怪浪费的。更何况孟千姿本来就有不少话要问。 你那俩朋友呢？ 韦彪和美莹应该会先躲起来，但他俩没有那么机灵，迟早会被你的人翻出来。孟劲松应该不会为难他们吧？ 劲松是个办事稳重的，你那朋友如果能把话说明白，劲松也不至于做得太出格，顶多捡得肉多皮厚的揍几顿。 他剥了个野山栗塞进嘴里，不赖，又甜又脆，还沁着汁。 揍就揍吧，吃那么多米粮，长那么壮实，就该多承受点风雨。 你们那个邝美莹是生了什么病吗？ 是啊。 孟千姿低头去接猕猴桃的皮，太难接了，挺圆乎一桃，让他接得一身坑洼。 严重吗？ 挺严重的，闹不好只有三五年的命了。 哦，那不送他去治病，带进山里干什么？ 带进山里就是找活路的。美莹的事情，干爷一直嘱咐我不要对外人提及，但你封闭着一个秘密，秘密也许永远就都是秘密，可是如果你能适当的对外交流，那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来解读，解密的几率也就更大。更何况我现在有求于孟千姿，欲盖弥彰的求助不如大方坦诚相请。孟千姿看起来也不像是不讲道理的人，如果能够博得他对美莹的同情，事情会好办许多。 孟千姿把剥好的猕猴桃送到鼻子边闻了闻，不准备吃它了，太酸了。他放下猕猴桃，摘了片叶子揉碎了擦手。 你掉肾井跟邝美莹的病有关？ 有关。 那个头被砍了一半还在爬的白衣服女人 是美莹的外祖母，也就是太婆。那个驼队是邝家人在转移家私，当时日本人已经打进了湖南，为了躲避战祸。 说到这儿，江脸停住了，有一道很淡的手电光柱从斜前方的丛枝上挂过，像突兀掉落的一线亮。那应该是不远的地方有人在晃动手电。过了一会儿，错落的足音渐近，光柱多了几道，也更亮了。在这片林子里随意穿扫，其中有一道甚至穿透丛叶，从江恋的耳后照过来，映亮了他的半边侧脸。 来人了。 两人都没有说话，孟千姿动作很轻地拿起外套的两个脚递过去，江恋接了过来，悄无声息地扎好，再然后各自坐直身子，后背倚住树干，一动不动，连呼吸都放轻了许多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